九和热露露。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了一起呢，这个业委会状告物业公司啊，要求物业公司呢公示相关资料这样的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说物业纠纷哈。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一周跟大家介绍物业纠纷当中的最后的一期节目。今天呢，将跟大家说一说小区当中的违建。有些小区当中啊，的确存在各种不同的违建。那曾经出现过的这种在小区的顶层啊，搭建一个山水一样的花园啊，的假山这样的违建的新闻啊，我想很多朋友呢，应该说也是比较的熟悉了。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呢，业主起诉要求拆除违建，那他告的到底是谁呢？告的是搭建违建的业主，还是告的是物业公司呢？这起案件最后又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谁应该为这个违建而承担责任？从中又反映出现在的物业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会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跟大家呢来介绍涉及到物业方面的纠纷。好，下面我们请到宁法官来讲今天我们讲的这起涉及到这个违建的这起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嗯， 张女士是昌平区的这个某个小区的业主，物业公司为这个小区提供这个物业服务。张女士就认为这个小区中啊有一户业主就进行了违建。 不是他是吗？是别人。 不是他，别人进行了违建。然后就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没有尽到这么一个制止和处理的这么一个责任和义务吧。 哦。 对，然后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哦，是张女士提起的诉讼。 对。 然后呢，是因为别人违建。 对，是别人违建，他就认为说这个物业公司没有制止。所以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就是说，一个是要求物业公司履行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相关责任。对于这个就是协助相关部门吧拆除这个违建。第二个呢，他就是认为这个物业公司应当就是负责这个违建的这个拆除的相关的工作。第三个是要求物业公司对他进行赔礼道歉。 哦，没有什么其他的诉讼请求。 没有，主要就是拆违建。 这在这个小区当中，张女士所说的这个违建真的存在吗？那个又真的是违建吗？ 对，这个是确实存在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违建呢？ 应该是因为他按着这个小区的这个昌平的这个小区的话，是类似于那种别墅区域吧。可能是别墅区域内现在存在的一类纠纷，就是说这个四大乱建嘛。 挺多的。 就之前有很火的那个，就是盖了那个什么六层的那种。 对。 就类似于这个，就是向外扩。 或者是向高处起，因为他们是独栋嘛。 哦， 就比如两层变三层呀，这种。 那物业公司在应诉当中他是怎么说的呢？ 物业公司就是认为说，他们根据这个合同的约定已经尽到了相关的责任，因为他们是向相关的部门已经报告了这个违建的情况， 嗯， 并且这个相关的部门也向这个业主下达了这个责任整改的通知书和谈话通知书， 嗯， 所以这个物业公司就是认为说，在这个整个的事件过程中，他们已经履行了这个物业合同应该尽到的义务。 哎，这起案件当中，张女士既不是这个违建的搭建者，貌似她好像也不是这个违建影响到了她的一些权益，她仅仅是因为小区有别的业主有违建，她就告物业公司，她有这样的一个诉讼主体的资格吗？ 这个案件中，因为是一个物业服务合同嘛，这个张女士相当于是她依据和物业公司签订的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提起的诉讼。那么在这个物业服务的合同中，一般来说啊，都会约定说物业公司对于这个违建呀，或者就是小区内的四大乱建，应当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所以她依据合同来起诉的话，主体是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起案件当中，到底物业公司从他的行为来看，是不是履行了在物业服务合同当中所约定的他应该做到的这些事情。 这起案件中，一二审法院都是认为说，这个物业公司的责任是已经尽到的。因为根据这个一二审查明的这个事实吧，就是违建发生在2014年的时候，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物业公司就向昌平区的建委房屋安全管理科寄送了反映这个违建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材料的底单。 哦，他也的确是寄送了， 对， 是吧？ 虽然说这个张女士在听审的过程中是对这个底单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提出质疑的，因为他提交的就是一个邮联嘛， 嗯， 他就说你这个邮联是不是能够反映出你当时寄送的材料呀？ 哦，对啊， 他对这方面提出了质疑，但是因为当时这个邮联寄送的时间是2014年的8月份， 嗯， 但这个诉讼产生在2017年，就今年嘛， 哦， 就是法院，而且在这个底单的，就是这个邮联的封，这个邮联上面就已经写了包括这个违建的这个业主那个户型、户房号在内的这个违建材料的底单，它有这么一句话，就关于什么什么材料的底单、底单在8月23号的时候就已经被刚刚我说到的昌平区建委房屋安全管理科的相关人员已经签收了。 嗯， 那么我们就是听审的时候就认为说，邮寄的行为就发生在2014年8月嘛，你这诉讼是2017年的嘛，远远的在这个张女士起诉之前，这个快递的收件人也是为这个主管的机关，那么这物业公司就是没有伪造就投递的这种假象的这个动机和必要，所以就是相当于是我们采信了这份证据，认为物业公司确实在2014年违建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就是相当于是报告了这个违建的情况，而且根据这个查明的事实，这个行政机关也向这个违建的业主下发了责任改正的通知书和谈话的通知书，说明这个相关部门是了解到了这个相关违建的情况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认为这个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了自己这个制止这个劝阻的这么一个责任，这个就相关的关于拆除违建的这么一部分的责任，应该是就是相关有权利的管理机关行政机关的这么一个职责，而不应该是物业公司的责任。所以这个案子中一二审也是驳回了这张女士全部的诉讼请求。 但关键是物业公司2014年就寄送了，那么直到这起官司开始打的时候2017年三年了，那个违建没拆除，难道物业公司就尽到了这个相关的，就能够仅凭一些他曾经向相关的部门去递过相关的材料就能够证明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了吗？ 是这样的，这个诉讼在我们二审作出判决的时候是2017年，但是从分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个张女士起诉的时间应当是在2015年或者是2016年左右的时间，就距离违建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再有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物业管理区域内违反了这个治安环保呀等等方面的这个行为，物业公司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它就是一个是制止的责任和及时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的责任。我们总结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一个是制止，一个是报告。在这起案件之中，相当于是物业公司已经完成了这两部分的责任，比如说是停止这个违建行为发生的话，这个物业公司我们现在也都说物业公司很多就是一个服务公司，它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制止一个这个违建的行为，这个如果把这部分责任再磕给这个物业公司的话，相当于是物业公司本身的这个责任就我们认为就过重了。 那最后呢，等于这位业主就没有打赢这个官司。这里我们再请李法官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因为涉及到违建的问题，大家比较关注，尤其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涉及到一些比较夸张的违建的新闻报道，也引起了很多我们市民朋友的关注。那么到底啊，在这种违建的搭建的过程当中，您说这物业公司是不是他也没有权利说就把它给拆了啊？ 这个确实像你所说的，刚才您看法官也介绍了这些情况，物业公司他的义务啊，只是一个劝阻啊，有提示啊，实在不行我向相关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去报告这个情况。从物业公司来讲，他本身没有这个权利去拆除啊，这个是相关的规定，是规定的是比较明确的。 哦，那业主可能会想，那我要你物业公司有什么用啊？你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能够起到一些很积极的作用，那你在这小区里面存在的意义在于哪里？就有可能招致一些业主不满，然后开业主大会就把前期物业给撤掉， 所以 发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向业主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知识，让业主呢来了解一下这个物业公司啊，它到底这个义务应当尽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如果业主能够了解这个相关规定，是吧？这个到底这个拆除的责任是在谁？谁有这个权利来拆除？我觉得可能业主也能理解。 那这起案件您觉得涉及到违建的问题啊，需要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来格外关注的地方？ 一个是从业主方面，另外一个从这个物业公司来讲，因为从司法实践当中啊，我们也确实有一些案子也反映出了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有些业主确实啊不考虑他人的利益，损害这个业主的全体业主的公利，擅自这个拆改房屋，然后私搭乱建，还有一些呢存在这个破坏公共设施的一些情况。我们觉得呢，这个从业主来讲啊，一定要提高这个法律意识和公德意识。即使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对于你的这种专有的部分，比如说啊，这个可能一会儿我们这个有案件当中也会介绍到，对阳台有拆改，这个可能在现实当中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即使对于你这个专有的部分进行改造的情况下，也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这个阳台它改造的时候可能会影响这个房屋的结构，进而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房屋的一些安全有隐患。我们觉得这个业主呢，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居住和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提高法律意识和公德意识啊，这是从业主这方面来讲。另外从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来讲呢，对于一些这个损害全体业主公共利益的这个行为呢，应当要及时的发现和制止，要劝阻，然后呢，这个在他的职责范围内，积极的来承担相应的这个管理的职责，进而呢维护这个全体业主的这个利益。 但是其实很多业主他最关心的是这些违建什么时候能拆，涉及到这种违建的拆除，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我起诉要求这个拆除这个违建，那应该是其他的业主来起诉呢，还是物业公司来起诉呢，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呢，能够更直接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案子是也是违建吧，是这个也一个物业公司为这个王先生和赵女士的这个小区提供这个物业服务。那么这个王先生和赵女士在居住的过程之中，就是认为说这个房屋可能不能够满足自己的居住需要，就进行了，就刚刚李法官也说到了，对这个阳台进行了改造。那么这个物业公司是依据的是这个业主入住公约的规定，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恢复原状，就是拆除他们改造的这部分，然后恢复原状。法院是支持了这个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那他们把这阳台改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是很夸张那种吗？ 就是相当于他们原来认为说这个阳台就原先的这个设计影响了他们的采光。他就把这个阳台都改成这种就是通透的玻璃的这种形式了。 原来不是通透的玻璃。 对，原来不是。 这也可以改啊， 改造的话就是可能他是认为说更能够满足自己的居住需要嘛。 他仅仅是把阳台原来是有这个一圈可能有一圈墙的那种，把它完全改成玻璃的。 对对对。 那这起案件最后法院判的就是你也得拆，你也得恢复原状是吧？ 对，但是就这个涉及到就刚刚你也提到的这个诉讼的主体的问题。 嗯嗯， 这个我们认为就是我刚刚介绍的这个案件之中，这个物业公司之所以能够作为这个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是因为这个物业公司和业主签订了这么一个入住的公约，在入住的公约里面，他约定了这个业主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义务，就你不能私自改建呀什么的。然后这个业主公约的相对一方就是物业公司，所以物业公司作为合同的相对方提起这个诉讼是没有问题的。 嗯， 那么如果说就是说这个你这个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没有这么一个合同的约定的话， 嗯， 那你这个物业公司还能不能够就是提起这么个诉讼，这个就是其实实践中也是有争议的。 那其实这户业主他仅仅是把阳台改成全通透了，其实啊我们看改动的并不算特别的大哈，有过那种比如说自己家是住在这个楼的最顶层，他把整个上面天台全给盖起来了，弄成自己的了。 对 啊，还有那种就是最夸张的那种，之前可能很多朋友也看过相关的报道哈，就是把整个的天台啊全都建成了一个别的样子，像这种这个违建就比较的夸张了。这里我还想问一下李法官，就除了物业公司之外，比如说别的业主认为你这种改建影响了我的采光啊，影响我的通风啊，是不是也可以来起诉？ 对，可以。如果他认为这个行为侵犯他自己的合法权益了，也可以作为原告来提起诉讼，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哦，没有问题的是吧？ 但就是不是依据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的这么一个关系了。 嗯， 就可能是其他，比如说排除妨碍啊， 相邻关系 啊， 相邻关系，对 对， 这样的一些纠纷了。现在啊，您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两起案件都是涉及到这种违建的哈。那李法官，您觉得就这个违建的这一块来讲，我们从物业纠纷这类案件来看，违建的涉及到物业纠纷的违建的案件占的比例很高吗？ 现在从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来看呢，也是逐年的这类案件啊，在这个数量上在提升。那也是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然后反映到法院。至于你说的这个特点来讲呢，我们觉得一个是呢，就是说这种关于就是说目前这个物业纠纷的这个从类型化上来讲啊，可能也不再局限于这个单一的对于物业费的这个追索的问题啊和欠费的问题了。那么随着这个业主的这个相关法律意识的提升也好，业主的这个诉求的来看呢，也呈现了一种这种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一些特点。那么这个业主呢，作为这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啊，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专有的这部分是享有所有权的，他一方面呢对涉及自身的这种居住利益的这种事项呢提出来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权利的诉求，比如说这个业主啊基于对这个追求一些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啊，比如说对于这个增强小区的绿化呀，清洁楼道啊。另一方面呢，这个业主呢对于这个涉及到一些小区整体的公共利益的一些这个权利方面也提出了一些这个要求吧。 嗯 啊，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涉及他这个作为业主的一些有成员权是吧，虽然说你这个可能没有损害到我的利益，但是呢你这个某个业主的这种行为可能对整个这个小区的环境它带来影响， 嗯 啊，以至于可能就会影响我居住的品质。 对， 啊，所以呢他可能会通过一些法律途径或者要求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业委会对这种行为呢来加以这个制止。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物业纠纷的这个整个的案件特点来看呢，现在越来越呈现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趋势。 没错，因为现在的确有些业主啊，他这种改建的很夸张，甚至可能会影响整个楼的这样的安全性。现在的业主可能也越来越追求自己居住的一种舒适，然后个性化的一种装饰和这种改造哈，但是呢他却没有顾及到一种整体的利益，过于强调于自身的利益了，他可能没有顾及到一些其他的业主的利益和整个小区的这样共同的一个利益，所以说这样的问题也的确需要很多业主们去格外的注意啊。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比如说有的这个业主他出现了这种违建啊私搭乱建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小区有一个业委会的话，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呢？ 对，这个肯定也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业委会嘛，肯定是由业主代表来组成的是吧。那我们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可能业委会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来说更便利一些啊，可能这个比物业公司啊可能这种从对抗性上来讲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也有意解决这样的一些纠纷和矛盾。 烁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邀请到来自平谷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讲这么一个案子哈。这个丈夫啊，瞒着妻子啊，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就将这个房子做了抵押。那如果呢，这个钱能够顺利的还上，当然这个抵押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钱没有还上，债权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个房子就会面临着被抵押的风险。这时候妻子就站出来了啊，说丈夫的行为啊是瞒着自己进行的，这个抵押呢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抵押到底是不是有效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这起案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高小颖法官。哎，高法官您好。 嗯，你好。胡女士和刘先生他们是夫妻关系，在2003年的时候呢登记结婚了。 嗯， 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共同出资购买了一套房屋。这套房屋呢也是位于平谷区。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刘先生呢，他是在没有征得胡女士同意的情况下，他呢和另外一个人，就是和马先生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抵押合同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马先生呢，他出借给另外一个叫唐先生的这个款项，提供担保。约定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唐先生他不能如期偿还马先生的借款，那么刘先生呢就用这套房产作为担保来偿还这个借款。 嗯，那关系够铁的呀。 对，其实这里面呢是有一些这个资金往来的。这个刘先生呢，他和马先生他们也不是说关系莫逆到那个程度，这个之间呢他可能是收取了一定的费用。这样，但是他们双方呢并对这个事实呢并不承认。但是呢他们这个抵押合同签订以后呢，这个刘先生呢他就和这个马先生一起到这个房屋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时候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严格的，也询问了你这套房屋啊是你自己个人所有啊，还是有没有其他的共有人呢，然后你有没有结婚呢，能不能提交这个结婚证啊。他呢就说我这个结婚证丢了。这个刘先生当时在这个房管部门所做的笔录里边说我的结婚证丢了，然后说这个套房呢是我的婚前财产，然后只是我一个人出资购买的，所以我对这个房屋呢享有这个全部的权利，可以完全的处分这个房产。这样呢房产部门呢就根据他的这个陈述和这个马先生的这个陈述，给他们双方做了这个抵押登记手续。但是呢这个唐先生到了这个还款期限，确实是没有还上马先生的借款，这就面临到这个刘先生要用自己的房子来偿还这个借款了。这 而他的妻子还不知道这事儿。 对，事后这个刘先生意识到这个问题很重大了，就跟自己的妻子透露了，说我确实把自己的房子给抵押出去了，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借款人呢他还不了这个款项，很马上面临着用咱们的房子去还款了。这时候呢胡女士他就提出意见来了，那你当时我作为这个共同所有人呢，你没有告知我，你在背地里边然后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所以呢他呢又和这个刘先生共同到法院来起诉，要求确认抵押合同无效，还要求这个办理解除抵押登记的手续。这时候呢我们就详细了询问一下当时这个抵押合同究竟是怎么办的，然后呢也调取了这个房管部门保留的这些这个谈话笔录啊，调查的这个证据材料，然后呢发现确实是这个刘先生当时在这个房管部门陈述的这些内容呢，完全都是在这个胡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办理的这个抵押登记手续。那么根据这个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啊，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是 对共有的不动产做重大修缮的，应当经过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是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这时候我想再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啊。这个夫妻他们两个人对于这个财产的这个共有关系呢是属于共同共有。然后这个如果是按份共有呢，必须是两个人对这个共有财产约定的各自所占有的这份 额。份 额， 对。 对。那么这起案件呢应该是共同共有。那么呢对把这个房屋抵押出去用于偿还别人的借款，明显是属于对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重大处分。 没错。 那么应该经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这时候呢这个胡女士她作为共有人呢对于这个抵押合同的签订以及包括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完全都不知情。所以说呢她的抵押合同应当是认定为无效的。而且在这个担保法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共同共有人以其共有财产设定抵押，未经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抵押无效。这也可以和这个物权法呢就是来这个共同来适用来认定这起案件合同效力的问题。 哦，那这个抵押的确就是无效的是吗？ 对，抵押确实是无效的。 哦，那这样一无效了，在那样的一个债权债务纠纷当中，债权人的利益怎么实现呢？一边还不起钱，这边担保的话拿房子抵押，抵押又无效了。 这个呢它可以根据这个抵押合同，因为抵押合同呢它对于就是双方当事人如果有过错的话是可以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这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嗯， 当然这就是另外一起案件了，咱们在这起案件里边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马先生他作为抵押权人，这个刘先生呢他作为抵押人，如果他们双方在签订抵押合同的时候对这个胡女士不知情这一点他们双方都知道，然后仍然办理了抵押合同，那么双方各自负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就是承担二分之一的责任。 对对 对, 对。 如果马先生对这个情况不知情，完全就是刘先生他自己的责任的话，那他就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 嗯， 当然这个马先生呢他在这个案件里边他并没有提出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相应的诉讼请求，那么就是他需要在另外一起案件里边再提起诉讼。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十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这就往那推倒的上挖着，我来撞了就砍力道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因为时间关系呢，这起案件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法律问题哈，我们就没有办法呢再详细的展开了。我们会在以后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涉及到类似的问题呢，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来说。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在下周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的视角放到这个房子上啊，一提到房子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哈，涉及到房屋的买卖、租赁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啊，因为房子呢价值特别的高，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啊，也将重点跟大家说说房屋的话题。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下周一的20点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